也以第24名的成绩进入到了推荐的行列当中。好，我们来听这首《昨日清空》。 我坐家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再起头流了几次，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 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第24名的推荐曲，尤长靖演唱的电影同名青春主题曲《昨日清空》。另外呢，他的《傲红尘》呢，在连续夺冠之后，本周位列亚军，在家乡马来西亚打榜的时候呢，这是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第五名歌曲。拉拉徐佳莹演唱这首歌是电视剧《扶摇》的片尾曲《一爱难求》，它是陈曦、董冬冬的词曲，再加上徐佳莹的唱，想不好听也难。 你懂什么？三界有什么好？若无贪嗔，若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求，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弱，若永无苍老，又怎叫花火不胜诛心斗？为人守，为心留，为梦把运气都赶跑。要我没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浮于厮守。求若不得，决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哀愁，半生朝暮朝暮。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为自守，为计谋，为云烟过眼都可抛。要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再有一个。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浮于厮守。求若不得，执念悬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多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者，半生朝暮朝落。有道说此生所求， 同样为家再出暖意，谁人在等一双臂靠倚？ 可记起 岁月和夜坚持、oh. 长期用心打点细致，愿期望枕边一个 快乐协议。这背影每天沿路照应， 不需得到掌声， 当天答应 想兑现着一生 的消息， 便 错失了未陪伴细听 那些内心的感性，请不忘重拾步履， 行过最幸福小小孩乱呼救， 同时在安抚小怪兽，如何受压都不会放手。 等那心里脆弱时仍够， 这些时间里虽然看透， 在背后那份爱珍惜可会未够。照应 不需得到掌声， 当天答应 想兑现着一生快乐笑声， 等错失了未陪伴细听 那些内心的感性，请不忘重拾步履， 行过最幸福天换爱一吻， 甜甜的爱可刻骨铭心， 延续着这种信爱 到不笨。 听到的是周柏豪、杨千嬅所合唱的《背后女人》，这和周柏豪之前所推出的《男人背后》呢是同曲不同词，与杨千嬅搭档合唱呢更有完整的家人感觉。这首歌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呢是排名第16。好，那接下来呢榜单旅行的第二站，我们来到香港方面，一起来听中文歌曲龙虎榜。林奕匡的一世同学排名第3，杨千嬅的摇滚之母排名第2，而冠军歌呢也是我们全球榜的季军，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渐渐。 里遗物和旧照，谁变迷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落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陈奕迅的这首《渐渐》呢，目前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张榜单当中成绩最好的上榜新歌，首周第十五名，来自于林欣彤，这首歌叫做《哒滴哒》。在下个时段呢，我们将重点关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 愿与你飞奔千百里，笑带神气，任意的飞翔跟随想象，开心伤心来一同品尝，想分享都唱，从来是我这一世梦想，哒哩哒唱吧，齐歌声唱，来共我飞翔，月光之上共那星星与太阳，将温暖的光线发放地球上，哒哩哒唱吧，来一起唱，唱到遍地通通充满能量，拎起发沙跟我合唱，唱到漆黑的宇宙变光亮，哇哦哇，

论坛上，阅读推广人李一曼认为，一些出版人和创作者太想把教育内容灌输给孩子，希望通过一两件作品让孩子学到东西或有所收获。图画创作中也缺少能够看见儿童、发现儿童、为儿童创作的画家艺术家，而引导创作者培养发现儿童需要的图和文字的能力是解决产业弊病的根源。同样和幼儿有关，近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马良坤新作《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坐好月子养好孩儿》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正式推出。马良坤将现代医学、营养学新知识与传统精华老讲究结合在一起，从实用层面指导新手父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16，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中国歌曲排行榜的榜上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本周的黑马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我们来听来自于阿信独唱版的《当每颗星星》。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星星都在屋檐，都在落叶， 来自阿信，当每颗星星。接到邀请为电影《一出好戏》写歌，在适应先睹为快之后呢，有了写一首不输给电影的歌，于是呢这首歌就诞生了，歌名是他看过影片感受的缩影。身在荒岛，你能相信的也许只有天上的每颗星星。全球榜榜单旅行，此刻呢小东和你共同来关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的榜上歌。接下来呢火箭歌一周之内最大的升幅呢是九个榜位，有两首歌入选，从第25名上升到第16名是黄绮珊的时光，还有呢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从第23名上升到第14位，刷新了上榜以来的最好成绩，歌名有点绕口，来自于周深的这首云裳羽衣曲。 渺渺听山雀，谁在林间如泼墨画面，深秋霜降那天，芒草人白山边，又是谁孤岛走远。是你穿越了九重天，一再许愿听不尽全，传说即使不变，我依旧是少年，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我不停的默念，想抱紧你的容颜，故事鲜艳，而结局却搁浅，这 的阳光已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 上，薛之谦《摩天大楼》仍然将恒星哥的名号握在手中，目前呢已经积累了15周的榜龄，距离今年中国榜的这个最长榜龄17周呢只有2个星期了。当然呢，这首歌呢也遭遇了进榜以来最大的降幅，下降了10个榜位，排名第17。而同时呢，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上也取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全球榜榜单旅行，我们最后这个时段呢，来这个，对不起，这个时段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冠军歌，这是来自于张杰、张碧晨的《只要平凡》，打败了4连冠的心领神会，前进2名，成功夺冠。而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全球榜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

八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七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六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业，我可在道路上飞。 第五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四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斗士难自欺。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40，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的本周封杀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的歌手阿杜。阿杜的铁砂嗓虽然这个声线哑，但是呢并不刺耳，有一股成熟男性的温柔。2012年呢推出了第九次初恋，他将重心向家庭转移，这几年呢在歌坛才慢慢活跃起来。好，首先我们来听阿杜标志性的情歌，这首《烂好人》。 怎么能听你说他多狠，在回忆中爱一圈挺吓人，看你过得不好，不晓得看着路灯，参与你的痛我忍，做好人是对自己残忍，不读前人的心事太销魂，我说我陪你走，笑着当个孤魂，嘴巴说我很好，却想在地狱狂奔，我为做一次好人，死心的给你解疑问，为你找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你说我是个烂好人，那孤独交换路程，沿途却容不下我们。残忍，不读前人的心事太销魂，我说我陪你走，笑着当个孤魂，嘴巴说我很好，却想在地狱狂奔，我为你做一次好人，死心的给你解疑问，为你找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你说我是个烂好人，那孤独交换路程，沿途却容不下我们。好人，倾听你故事里的真，等待你擦尽眼泪的问号，伸出了恨，别说我是个烂好人，因为我不是别人，为你吞下些苦不疼。 常，请你在我世界留一个地方，想念无处可藏，又回到身旁，注定都逃不开你的目光。爱让人心发烫，也让人慌了又慌，明明想更倔强，爱了却心甘情愿投降。不想再独自望着冷月光，像寂寞心窗，胡思乱想，迷惘。不想再独自面对旧时光，多渴望人来人往，在你心上不再流浪，最温柔的地方。身旁注定都逃不开你的目光，爱让人心发烫，也让人慌了又慌，明明想更倔强，爱了却心甘情愿投降。不想再独自望着冷决心感情愿投降，不想再独自望着冷月光，冷得像寂寞心窗，胡思乱想，迷惘。不想再独自面对旧时光，不再流浪，最温柔的地方，人来人往，在你心上不再流浪，决定为爱投降。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杜啊、叫做《为爱投降》，这是在他复出之后推出的第三首单曲。虽然还是唱情歌，但已经和以前的那种撕心裂肺有很大的区别。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他向他自己的妻子来表白。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一诺千金》。 就像过了一千年，星空之间连成一片，无声的坠落你的指尖，你的笑颜真的好甜好纯洁，你的侧脸我记得千年，在我面前如此耀眼，让我为爱一诺千年。 瞬间，你的侧脸，我记得一千年，在我面前如此耀眼，让我为爱一诺千年，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 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种酸酸的味道在其中啊！刚才我们把这个相隔15年的两首歌摆在一起，一首呢是他一定很爱你，以及之前我们听到的为爱投降，可以听得出来早期的阿杜呢，他的歌属于宣泄式的，那如今呢更像是成熟男人的娓娓道来。在音乐上阿杜 没有太强的企图心，一直都是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下面这首歌呢是他在海蝶时期的老战友林一凤作词，洪俊阳作曲的一首歌，叫做门后，是以门的意象重返旧梦，写出了属于青春期的困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也是林一凤为阿杜所创作的代表作《坚持到底》。 不安的少年一遍一遍回头，脸上藏也藏不住困惑，每一扇门口是不太真实的梦，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那烟火太刺眼，受了点伤，不再少年，却有一份情感没有改变。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害怕失去了放弃，差一点我怎么做说不出口的感动，握着手愿你回头，再见

73位谢安琪，人妻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与发现好我的每一天。 12位刘长静，傲红尘。 满天边不算在飘。 11位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10位陈柏宇，无限大。 他一天早上学回家。 9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8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7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6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业，不可在道路上飞。 5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4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3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2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人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11:36了。好，那这个时段我们的本周风霜人物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的创作歌手孙盛希。他2013年参加了第二届华人星光大道，并签约了滚石唱片。2014年推出首张创作专辑 Girls。那你会发现他的咬字呢非常有特点啊，有点像白安。那他的声线呢是有点像孙燕姿和蔡健雅的混合体。我们来听这首《不该不该》。 把你忘了，不再做假设，有多么值得让自己不缠绕着，我也是过剩着你的。以为和美就可以了，感动多深刻，爱了，才发现再多也是不够。 现在听到的是孙盛希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Girls， 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情歌主打不该不该，当时呢还处在这个刚刚入行当歌手的这种亢奋期当中的这个孙盛希呢，希望将个人积攒的音乐能量都释放出来，专辑的大部分词曲呢都是由他本人来完成的，并且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两年之后呢，孙盛希从倔强的少女过渡到了轻熟阶段，第二张专辑 Between， 想法很多，是一张跨界的专辑。他和导演、作家、诗人、平面摄影师、平面设计师等，圈外人擦出火花。音乐调性上呢，依然保持着国际范儿十足。首先，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叫做《非关爱情》。 Follow warning， let's talk about、啊、这就是你最爱的最爱的 love 所以绝不会有一天你会听到我会一直一直我会一直去唱你最爱的情歌、啊啊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单身不等于失恋》，来自于孙盛希第二张专辑《Between》。那这张专辑呢以情歌为主，主要表现情侣在性格磨合期的那种挣扎和纠结。孙盛希呢在歌坛虽然不是一夜成名的案例，但是发展一直很稳定，保持着两年一张发片的速度。今年呢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也是创作专辑《Woman》。这张专辑呢他无论在心态上或者在技术上都进入了一种成熟的阶段，不仅邀请了这个姚若龙、李卓雄、葛大为等等啊，这个完成了幕后团体的升级，同时呢他还首度成为了专辑的制作人。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严云农参加创作的这首歌，叫做《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孙盛希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Woman》，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容。稍后北京有广播呢，将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小东在这里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再会喽。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李荣浩，王牌冤家。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用想你的心情